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81章，对付你这种人，我最喜欢用雷来劈。莫凡就站在心下旁边，他的脚下雷系星图快速地描画着，整个描画过程悄无声息，却又迅捷无比。 可恶，既然要与我一战，还将心下放在旁边，即便你如何对我下手，我也绝不会朝那里释放半个魔法。 柳依林一脸正气地说道。 哈哈哈，没那么复杂。 莫凡笑了起来，其实行人大没有必要特意围出一片空地来好让他们魔法决斗，而莫凡也没有必要特意把心下推开避免误伤。对付眼前这样的货色，莫凡一招就可以把他灭了。 千钧霹雳夜叉， 莫凡施展中阶魔法的速度极快，说着那句没那么复杂的时候，他的手指已经斜指向空中了。顿时有紫黑色的灵力之光突然划破了这午后的天空，呈现出了叉状分裂，一下子轰隆而下，两边树木的树冠在这强大的威力之下顷刻间化作了焦黑的粉末。紫色粗壮的雷电形成一个晴空当中忽然间拍落下来的魔鬼爪印，触目惊心的那冰公子柳依林都来不及做一点心理准备，他哪能想到对方的中阶魔法释放速度比他快了整整一倍啊，他的星图才描画了一半啊。柳依林一看事态不妙，急急忙忙使用自己的盾魔具，那是一块看上去宛如鱼翅展开的盾牌，上面分布着做工相当精致的鳞片，每一片鳞都反射着特殊的光彩。轰隆的一声，紫黑色的霹雳落下了，重重地击打在这道鱼翅盾魔具的上面。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件盾牌在强大的雷电轰顶之下瞬间变成碎片了。明明看上去非常坚固满是韧性的魔具，却在雷电之威下那样的不堪一击。粉碎的盾牌下，柳依林整个人被轰趴在地上了，身上冒起了青烟。纵然他的魔具为他抵挡掉了雷电霸道的威力，可他那小身板却禁不住这狂猛的惯力啊，又正好是面门砸在地上，这鼻血一下子涂满了整张引以为傲的脸庞。柳依林浑身发抖，想站起来却发现骨头已经被轰散的感觉，疼得直咬牙。而周围那些幸灾乐祸的行人们已经一个个瞪大了双眼了，完全不敢相信他们的风云人物冰公子柳依林竟然被人一招就打倒了。哎，这小子是哪儿冒出的妖孽呢？ 我靠，柳依林撞上铁板了。 变态呀，就一招把鼎鼎大名的冰公子给解决了。 听到周围纷纷的议论跟怪异的目光，柳依林早就气得胸腔起伏了。然而再去看那名穿着墨色衣裳的男子时，柳依林却根本不敢再用之前的轻蔑态度了。这个年龄层能够掌控着零级的雷种，更是修炼到第二级雷云的人，绝对不是等闲之辈。柳依林这次是认栽了，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善罢甘休。 哈哈，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见你一次就虐你一次。 莫凡站在那儿，高傲地俯视着站都站不起来的柳依林，无论是神情还是言语都没有丝毫丝毫掩饰那股子张扬。 见我一次虐我一次。 柳依林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事实上他这会儿再有骨气也没用，事实摆在面前呢。哎，他的实力跟对方这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啊。莫凡不再跟这个家伙废话了，推着心下转身离开了。走出了人群，恢复了那份宁静，莫凡看了一眼没有说话的心下，不由得笑道，会不会觉得我很过分啊，对你的同学那样？心下摇摇头说道， 他确实挺以自我为中心的。 心下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价柳依林这家伙了，尽管他在自己面前总是一副风度翩翩暖男男神的样子，但他内心的骄傲总是会从一些细节当中散发出来，自己不愿意跟他走太近， 他却总认为自己是怕被陈云吉那样的女孩说闲话才躲着。自己说过对他没什么兴趣，他总觉得自己是因为身体方面的缺陷自卑才说出这样的一番话。哦，原来你也反感他，早知道我再打他一顿了。我最看不惯这种装白马王子的傻瓜。哼，莫凡说道。走出了学校，莫凡见心夏穿着方面还是略显几分朴素的，于是决定带他去大肆的一番购物。好歹这秋天来了，这么诗情画意的季节怎么能不美美的呢？况且能够看着他换各式各样漂亮的衣服，转变着不同的恬静跟娴雅的魅力，对莫凡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到了学校门口，莫凡发现这里倒有不少的情侣都在等车。莫凡不着急，老老实实的排队等车。好不容易来了一辆的士，莫凡刚要推着心下坐上去，却发现旁边一个小伙健步如飞地冲了上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开了车门，带着他的女友就坐了上去。 哎，我招手的， 莫凡有些不爽地说道。 嘿哥们儿，我也招手了好吗？只是你没有看到，你等下辆就是了。 那反戴棒球帽的青年笑着说道。开车的师傅看到莫凡是推着一个坐轮椅的女孩，下意识的不想搭这麻烦，于是按了按喇叭，示意莫凡赶紧让开，自己要启动。 走了哥们儿，可别跟我怄气哦，像你女朋友这么不方便，还是自己开车的好。 那棒球帽嘻哈风的青年带着几分得意的说道。 你说的倒有几分道理啊。 莫凡点了点头，打车确实也算不上很方便，自己明明有不错的代步工具，何必在这傻等呢？于是莫凡微微闭上了眼，等待双目再次睁开的时候，瞳孔当中已经泛起了月白之色。月色的星轨在莫凡的面前显现着，就像是一条月光错落时空的皱褶和裂痕，可以通向另外一个神奇的国度。嗷的一声，一声狼嚎，一下子卷起了气势凛然的狂风。校园门口人来人往的，听到这一声叫之后，纷纷惊讶地转过头来。谁知道一只体型健美的星蓝色狼兽毫无征兆地跳了出来，威风凛凛的毛发在那风中飞舞了起来，有着一种说不出的俊逸和狂野。 来，坐上来。 莫凡一把抱起了心下，把他直接放在急行狼的脊背上。心下没反应过来，自己坐在了一匹气势凛然的狼生物背上，有些慌乱的他急急忙忙抓着吉星狼飘逸的颈后白色毛发。莫凡把轮椅折叠起来了，随手背在后面，自己也跳到了吉星狼的背脊上，身子紧紧贴着心下柔软的身子骨，也趁机把双手环住了他盈盈一握的腰肢，鼻尖贴着他散发着香气的头发。校园门口顿时响起了一片惊哗呀，别说是打车出行的了，就是那些开着豪车来接女朋友潇洒的，此刻都弱爆了，简直是将秀恩爱和拉风在这青春校园的门前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啊。而刚才那个还以为自己抢先一步打车而沾沾自喜的哥们儿，嘿，那脸都绿了，开车师傅更是吓得不敢踩油门了。搂着软绵绵的心下，乘着威风凛凛的吉星狼，莫凡也算是让这帮屌丝们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做咆哮发动270度敞篷双人豪座的顶级跑兽啊。风驰电掣与这荒郊野岭狂奔比起来，乘着吉星狼在城市当中飞奔又是另外一种体验。看到一座座楼房被甩在后面，看到一辆辆车被轻易的追赶上，再看到行人那一副副惊恐或是羡慕的眼神，如此出风头的时候，莫凡又哪里会去管自己是否拥有杭州的幻兽牌照呢？事实上，每一座城市都有明确的规定，召唤兽是不允许在闹市当中奔跑的，以免造成没有必要的恐慌，除非是某些特殊值钱的人员，他们是获得政府许可的。莫凡现在就懒得去理会自己有没有许可证了，他还不信哪个不长眼的家伙真就敢拦住自己，更何况自己走的又是机动车道，没有伤行人呢。抵达了延安路一带，莫凡就不敢这么大摇大摆了，收起了吉星狼，把轮椅重新打开，抱着心下坐上去，便可以悠哉悠哉地推着他逛街了。 这个下午天气一直很好，没有阳光也没有阴霾，时不时总会有一阵舒服的秋风吹在脸庞，对于女孩来说最适合逛街了。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82章，给心下买了一杯热饮，他捧在手心里，时不时的抿上一口。他的眼睛在看着周围的街景，看着那些精致的橱窗，也在看着自己喜欢的东西。行走的不便注定了他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在闹市当中逛看，也没有女生们在这个商铺到那个商铺挑选饰品的雀跃。心下周围的女性朋友都是善良的，也对他非常的好，只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耗费这么多时间跟他来这种地方。过多的行人，上下的天桥，商场的楼层，都跟他有几分格格不入。莫凡和心下逛的就简单多了，见到楼梯直接抱起来，反正这种事情莫凡乐此不疲的，偶尔人群当中开上一点油，看到心下那整张小脸羞得通红，这个坏人就更有成就感了。在商场给心下挑了一件衣裳，莫凡便推着他到更衣室了。 我自己就可以了。 心下把莫凡拒之门外，直接拉上了帘子。 嘿嘿，我不介意的，没事儿。 莫凡厚着脸皮笑嘻嘻地说道。这两年多，莫凡跟心下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见面的次数不算特别多，好一阵子没有检查心下发育情况了，这显然是自己这个做哥哥的不称职。奈何心下和莫凡不一样啊，是要脸的。任凭莫凡怎么坚持说那些话，心下就是坚决不要莫凡帮他换衣服。心下站立是没有问题的，站立起来笔直而又柔弱的双腿其实比寻常的女孩们更加的精致诱人了，就像是从没被破坏过的艺术品。换衣服换裙子从小就不用人帮忙，莫凡其实没有什么挑选的眼光，只是一眼看到一套复古风的女装，想到心下本身就有着古时候女子的娇美宁静的气质，想来她穿上一定会更加动人的，于是价格什么的便考虑都不考虑了。那是一套长袖丝带束腰的汉服装，很适合这样的秋天，并不是那种宛如穿越过来的彻底古代风和陈旧配饰看上去的迥异，混合了如今时尚配搭的这件复古衣裳在心下穿上之后并没有显得特别的突兀，很自然清新时尚婉约，又带着浓浓的中国风。看着有几分焕然一新的心下，莫凡很是心满意足地去刷卡了。买的东西自然还得吃好吃的，莫凡找到一家楼层极高视野非常好的餐厅。有钱了就是可以这么任性，莫凡和绝大多数暴发户是一样的，就喜欢在那种有华丽的落地玻璃一眼能够把城市繁华收入眼底的地方，选一个靠窗的位置，点上一杯可乐，是红酒。对坐着的是精心打扮之后的美人，说说笑笑的，例行公事的调戏轻薄，嘿，整个人就舒畅了起来。莫凡是做过野人的，也体验过安界之外的危机四伏，这种能够在城市当中静静地享受这份甜蜜与柔和的感觉，便会比一般人更加的珍惜的。或许同样是享受到这份宁静和安心，心下那双清澈的眼睛注视着莫凡，小嘴带着几分幽怨地说道， 莫凡哥哥，以后你还是不要轻易走出城市了好吗？ 不用为我担心，其实没那么危险的。 我已经听宁雪说了。 心下嘟起了粉唇来，知道莫凡尽会说一些不让自己担心的话。 莫凡尴尬地挠挠头。 穆宁雪跟心下的关系一直很好，想来这次整个历练过程发生的事情，穆宁雪已经有和心下说过了， 这让莫凡忽然觉得自己之前说安慰心下的谎言实在有些多此一举了。下次还是要注意，说谎之前要考虑好大小老婆是否串通过。莫凡自然不想继续这话题了，于是看着窗外的景色，想要转移一下心下的注意力。这是一座楼层很高的大厦，尽管周围几栋建筑物同样拔地而起，高耸入云，但是也没法遮挡住这座餐厅完美的视线。目光掠过了霓虹灯闪烁的林立大楼的惊艳的孤傲的身影，便能够看到就在不远处已经不知宁河平静了多少个世纪的西湖。估计是最近跟湖打交道有些多了，看到倒影着城市流光溢彩的西湖时，莫凡这脑子里边想的都是那一群长相丑陋的蜥蜴。在左边的位置上，那是一栋银行大楼，整个大楼呈现有棱角的后剑状，主打为银白色 LED 的灯，最上面的穹顶则是尖锥体，采用钢化玻璃，从莫凡这个高度看过去，正好可以透过穹顶尖锥体的玻璃斜望到一个颇有调调的穹顶游泳池。穹顶游泳池显然不对外开放，那里只有几个穿着性感的女子。在正前方靠右的位置上，那是一栋国际五星级酒店，它的海拔在这一带数一数二了，想来它作为能够直接目击西湖景色的豪华酒店，在杭州肯定是享有盛名的。在莫凡这个高度，正好可以将这个富丽堂皇的五星级耸立在闹市当中的酒店给收入眼底。哎，好奇怪啊，我们刚才是从那边走过的，那一栋是什么？莫凡终于找到了一个转移心下注意力的话题，指着银行摩天大厦和五星级酒店之间的一栋突兀的黑色高影说道。心下也转过头，眼睛当中带着几分疑惑，没有灯亮，是不是刚修建的？莫凡又问了一句。心下摇摇头， 我前阵子有到过这附近，也没有见过这栋。 看着看着，心下神情突然间变化了，他回过头，小脸带着几分自己都感觉到可笑的模样，说道， 莫凡哥哥，我觉得它不像楼啊。 不像楼？莫凡愣了一下，再仔细看了看，用意念去看，下一秒莫凡整个人都僵住了。渐渐的，莫凡的脸上布满了震惊的神色，而这震惊再随着视线的清晰而变得惊恐了，最后这份惊恐到了极致，难以附加。那个跟楼一样耸立在杭州繁华地带的黑影，它缓缓地转了过来，就像感受到人们的注视正在回眸一样，它真真切切地转了过来。这黑影之前分明是不存在的，此刻它耸立在闪耀着银色楼光的银行大楼和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之间。刚才他是正背着莫凡所在这家高楼餐厅，现在他转了过来，那是一张巨大无比的面孔，哪怕他整体呈现出扁平状，一双三角眼通亮通亮的，简直就像是装在商业大厦顶部的照射灯一样。他的这种通亮并非是鲜艳，而是穿透着人心深处的妖异和可怕。他的头和颈部几乎相连着，颈部扩张鼓开，像是戴着一个巨型的风帽一样，整体呈现的是黑色，可由于霓虹灯的照射，隐隐约约可以看清其身上有着鳞纹。剩下的莫凡根本不敢去遥望了，他此时平视着这里，事实上以他的双瞳视野多半是在凝视这栋大厦，根本看不到落地窗里的人。但莫凡依旧是头皮发麻，浑身不寒而栗的感觉，他在注视着自己。这种注视会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到渺小，感到卑微。他像是君王，鹤立在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方，无论街道上行走的人有多少，无论楼房有多高，他伫立着，不像刚刚出现，而是在这里伫立了千年和万年一样。天空中一架直升飞机盘绕着，白色的灯光打落在他身上，昏暗当中莫凡终于稍微看清他的模样了， 蛇，这是一条蛇，它矗立着身躯，像一座雕塑一样。假如不是它自己转过头颅，兴许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它是一座新的摩天大楼呢。它擎天巨大，木凡坚信这样的生物只要一甩动身躯，必定带给这片闹市毁灭的打击。然而它并没有动，转过头颅之后它就一直保持着那个动作。唯一表示它并不是雕塑的，便是从唇边吐出的猩红的蛇信子。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83章。 我的天哪，那是什么？ 餐厅里终于有人发现这震惊骇俗的一幕了，他们惊恐地尖叫了起来。 蛇，蛇， 是蛇，真的是蛇，救命啊！ 原本还你侬我侬的餐厅一瞬间变成了一场哭声和尖叫混杂的嘈杂之地，每个人眼睛当中都充满着深深的恐惧感。偏偏这份恐惧如此的卑微，那条摩天之蛇对人类的恐惧不屑一顾。餐厅一片的哭天喊地，别说是那些活在都市没见过妖魔的普通人，即便是莫凡这样的法师也会被这一幕震撼得浑身汗毛竖立的。连当初的巨蜥尾龙都没有给莫凡这样发自灵魂的颤栗，又有谁能告诉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是杭州，是一座有着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大都市，为什么毫无征兆地出现了这么一条摩天之蛇呢？西夏，到我身后！莫凡狠狠地咬向自己的舌头，唯有这样他才能够稍微战胜一下填满了自己内心的所有恐惧。站在透明的落地窗后面，莫凡没有像那群无头苍蝇一样的人逃跑，他很清楚在这样一条摩天之蛇面前，人类的步子再快也跟静止在原地等死没什么区别。感觉到摩天之蛇正缓缓把头颅往这边凑过来，莫凡下意识地把同样已经脑海一片空白的心夏保护在身后了。摩天之蛇着身躯在伸长，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把那张蛇之面孔缓缓地凑了过来，凑向了这栋商业大厦，凑向了这座餐厅的落地窗，射灯一样的眼睛正好跟着第70层高楼的餐厅齐平了。一双人类黑色的眼睛尽管充满着无限的恐惧，但却抹不掉本能保留的那一份坚毅。一双蛇之瞳孔无怒无喜，分不清他究竟在做什么，要做什么。或许他只是视线有一个地方放就行，不巧有一对年轻男女就在这个地方的某个小位置。对摩天之蛇来说就是一个无意识的举动，对那名将女孩护在身后的男子来说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阴云泛着这城市繁亮的光晕，离云层橙黄色的光晕最近的就是那些标志性的摩天大楼了，如临而立，彰显出了人类的繁荣跟昌盛。只是今天晚上离云最近的不再是这些摩天大厦，而是一条正在将身子慢慢完全立起来的史诗之蛇。这幅震撼的画面狠狠地给人类的昌盛一个重重的耳光，那份被体型彻彻底底碾压的屈辱跟渺小，足以颠覆所有井底之蛙的人类认知。他明明没有动，更没有做任何的破坏，对这片繁华地段而言便已经是一场灾难了。从高空俯视下去，黑点一样密密麻麻的人群开始慌不择路地逃窜，那些车流拥堵在这一带的十字路口上，无数人从行驶不动的车子当中逃出来，用那可怜的两条腿连滚带爬地跑着。一场噩梦就这样降临了，一点征兆跟防备都没有。过了几分钟，有背后双翼的人出现了，零零星星也有几个。在人类当中能够飞翔的法师已经拥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了， 是至高强大的存在，和这头擎天之蛇比起来，宛如苍蝇蚊子在附近缭绕，依旧是不敢靠近半分。好消息是，擎天之蛇转开的视线似乎被什么给吸引了，他稍稍侧过身躯，颈部微微的蓬开，巨大如云。他瞳孔有了一些焦距，渐渐地凝视着从南面飞来的一名留着长发的白衣男子。男子长发如女人，是一丝不乱的蒲发，此人飞落在了银行大楼的尖锥状的穹顶上，下方也正好是那个游泳池。游泳池里面几个富家女子早就吓得昏厥在池边，春光乍现了。蒲发男子仰起头，跟这头擎天之蛇对视着。恐怕在这数万人当中，眼睛里唯一没有恐惧情绪的，就只有这双凌厉的四鹰之瞳了。 即便封印对你来说形同虚设，并不代表你可以在城市街道放肆。 蒲发男子高喝了一声，正是在与这头摩天之蛇对话。摩天之蛇并没有完全理会这个男子，他缓缓地抬起头，仰望着很近很近的阴云天空，蛇信子缓慢地吐着。突然间，一团团雾气出现在了摩天之蛇的周围。雾气一开始很淡，只是朦胧地遮住了摩天之蛇的震撼身躯。渐渐的，雾气如阴云一样厚，厚到看不见这头擎天蛇了。云雾越来越多了，很快就将摩天之蛇完全笼罩了进去。云雾豁然形成一个蛇状，从大地一直伸展到了阴云的顶端，过了很久都没有散去。西湖的风往这片繁华之地吹来，巨蛇状的浓雾终于开始散开了，从浓到淡缓慢地消散。消散的过程中，却已经没有再看到摩天之蛇的身影了。事实上，从云雾缭绕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只是人们相信他还在。这样摩天之蛇一旦动起来，街道会顷刻间夷为平地的。可他就那样消失了，没有毁坏一栋建筑，也没有发出任何一声嘶吼，除了留在银行大厦和五星级酒店之间一团渐渐散去的异样云气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啊，不对，不应该是什么都没留下，他留下了一片恐惧，久久不散地笼罩在这杭州的繁华之地。餐厅的落地窗内，墨色的衬衫已经湿透湿透了。当确认那个擎天巨蛇消失之后，他感到整个人都快瘫软了。说实在的，他宁愿相信自己是在做噩梦，唯有在做噩梦里边才会有这样根本不可能的画面出现。只有那份真实到让自己浑身冷汗浸透的恐惧，不知该如何解释。 莫凡哥哥， 心下睁开眼睛，看到的是莫凡的背影，湿透的衬衫贴在背上。莫凡定在那儿，呼吸进越多的空气，身体就越不自禁的后怕的狂抖。听到心下在呼唤自己，莫凡才故作镇定的转过来，脸上扯开了一个难看僵硬的笑容，开口道：“没事了。” 他消失了吗？ 心下心有余悸的问道：“应该吧。” 莫凡哥哥知道那是什么吗？ 心下弱弱地问道。莫凡摇了摇头，缓缓打开手机，连上了网页。果然没过多久，网络信息铺天盖地，摩天巨蛇惊现杭州城的标题彻底轰炸了全国所有的媒体。政府应该会解释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离开这里。莫凡对心下说道。 嗯。 心下点点头。前不久还一派繁花似锦模样的延安路已经乱成一片了，惊叫声、车鸣声、哭喊声，人们依旧在逃，天知道那条蛇会不会再出现呢？赶紧离开这个噩梦之地吧。莫凡也顾不得是否有规定了，换出了吉星狼直接飞离这里。他一句话都不想说，也不想去理会网络上那些无稽之谈，他只想赶紧带着心下到一个自己觉得绝对安全的地方。莫凡不知道接下去究竟会发生什么，他在那份余悸当中彻底丧失了好奇心，只希望那个东西别再给老子出现，永远不要。 杭州市民不用慌张， 那不过是金岩制的一种兽形之阵，整只摩天之蛇并非是真实的，它不过是一个影像，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城市街道中，还有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倘若那是一只真正的妖魔，以它的体型早就制造出惊人的破坏力了。 没过一个小时，就有官方发表了这次惊人事件的解释。 原来只是影像，是利用云气制造而成的，但看上去好真实。 对啊，还有那双眼睛照射灯一样，我虽然隔着十几条街，可还是感觉那个家伙近在咫尺。 绝对不可能是影像，官方在掩盖着什么。我当时就在酒店内，从我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只摩天之蛇的头颅，那绝对不可能是什么暗影元素所凝造而成的影像魔法。 这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都在关注这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儿，更有很多当时就在场的人表示官方肯定有所遮掩。只是任何大事件除了发生的时候会沸沸扬扬一阵子，假如没有了后续消息跟突变，都会随着别的地方的新事件而冲淡下去的。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84章。第二天，网络上的网民们仍旧在列举着无数的证据，打着官方的脸，要求官方给出真相。第三天，已经更多的人倾向相信官方了。无论那头摩天之蛇有多么真实，带来多么可怕的恐怖之云，它都像云气一样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妖魔生性暴虐，假如真有那么巨大的擎天之蛇出现，那么延安路一带早已经变成一座废墟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个星期之后，关于此事还在声讨的人就慢慢少了，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了沿海涌现出不同种类的海兽事件上。这一个星期，莫凡都待在杭州，整整一个星期，他心中的那份阴霾才渐渐的有消退的迹象。 影像？某种暗影系的技法吗？ 作为一个在野外生存了那么长时间的猎法师，莫凡可以用自己男人的一切担保，那肯定不是影像。摩天之蛇真实存在着，莫凡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它一定还会再出现。这些天以来，莫凡都待在租下的公寓当中，前几天他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去修炼，闭上眼睛，脑子当中都是那只擎天巨蛇的面孔，他目光冷漠，危险至极。他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哪个政府会去隐瞒妖魔的真实信息，为什么杭州市的官方要把这摩天之蛇称之为影像呢？那么巨大的蛇，它究竟又是如何出现在那片高楼林立的街道上，又如何不卷起任何声响的消失了呢？还有，这家伙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呢？他肯定不是统领。莫凡见过不少统领了，断然没有被统领惊成这副样子。原本莫凡是根本不想去再和那头蛇有什么瓜葛，但这几天他发现自己在蛇的阴霾之下根本就无法专心修炼了，萦绕在心头的恐惧和疑惑如果不解开，便浑身都不自在。 看来要搞清楚这件事儿，只有去问一个人了。 莫凡打定主意，至少要弄清楚这头摩天之蛇是什么，要搞清楚自己内心深处又被那家伙蛊下了什么，为什么会一闭上眼睛便都是恐惧呢？ 唐月老师，你有空吗？我在杭州。 莫凡询问道。 你不在军部那边好好休养，又到处瞎跑做什么？ 唐月带着几分责备地说道。我休养好了，那个，我一个星期之前就在杭州。 莫凡继续说着，唐月那边明显愣了一下，声音低沉地说道。 嗯， 你来我家吧。 我现在都有点害怕靠近西湖那一带了。 唐月发出了好听的娇笑声，带着几分调戏的味道说道， 天不怕地不怕的你也有胆战心惊的时候。 到了唐月的公寓，莫凡正打算上去坐一坐，美丽动人成熟柔韵的唐月老师已经穿着一件长款森女系的针织衫走下来了，踩着高跟鞋的她一双修长的大腿令人看不够。哎呀，这份性感跟妩媚恐怕是很多青涩姑娘们最为羡慕，同时又无法通过任何浓妆艳抹所模仿的。 看什么看？ 唐月老师风情万种地给了莫凡一个娇嗔的大白眼儿，就没见过有几个男人比莫凡这家伙更没礼貌了，那眼睛都巴不得贴在别人身上了，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偷窥呢？到底有没有点脸皮呀？唐月老师，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初高中要是多一些像您这样的老师，孩子家长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他们男孩在成长过程中不小心弯掉了。莫凡口无遮拦地说道。唐月听的脸是一阵的滚烫，呸了莫凡一口香气，扬起头带着几分傲娇的独自走在前面，懒得理会这个口无遮拦的小混蛋。莫凡屁颠屁颠地跟着询问道，哎，我们去哪儿啊？ 随便走走。 唐月抻着懒腰，一副刚睡完午觉的慵懒姿态，像足了一只高贵的猫。莫凡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唐月往延安路走的方向，硬着头皮跟在他身边。唐月见莫凡跟在自己身旁还慢了几步，不禁咯咯笑了起来。 有那么可怕吗？ 莫凡点着头，他坚信即便恶魔化的自己，那也会被那只摩天之蛇给秒杀的。 给你讲个故事好了。 唐月却是稍稍慢了半步，跟莫凡肩并肩地走着。和那头蛇有关吗？ 和我有关。 唐月笑了笑，笑容当中荡漾着几分明媚。哦，要不要用很久很久以前来开头呢？ 当然要。 唐月没好气地瞪了莫凡一眼，莫凡乖乖地闭上了嘴，不再去破坏气氛了。唐月步子走得很慢很慢，高跟鞋滴答滴答地响着柔慢的节拍，听得很舒服。时不时他飘扬的发丝会传来阵阵好闻的芬芳，他夹杂着唐月老师喜欢用的香水味道，有着一股特有的吸引力，让人恨不得把鼻子埋入到他柔软成熟的身体当中嗅个痛快。莫凡是喜欢杭州的，有美人相伴，至少一个星期之前是这样。 我的老家在一片总能够看到小湖小坡的村落里，村落也像这些一块一块的小坡一样分布，要完全连起来的话能达到一个镇子的繁荣。 唐月眼睛当中带着几分少见的童真，想来他小时候就是在那片一泊一村的地方生活。我们那儿是一山一村。 讨厌，不许打断我。 唐月气恼地瞪着莫凡，莫凡耸耸肩闭上了嘴。 我们村子不仅是分布在湖泊旁，更是分布在安界之外。村子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法师，就连很多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都有可能是猎人中的翘楚。 唐月说到这里的时候稍微停顿了一下，特意看了一眼莫凡，顿时性感的小嘴像小姑娘一样撅了起来。 你怎么不问为什么？ 莫凡那个汉呢，不是您老人家不让我打断吗？当下赶紧又配合地说道。那是为什么呀？未出口的时候莫凡才反应过来，他们村落好像确实有几分奇怪，大部分的人都是高强的法师，这倒是能接受，确实有一些地方盛产杰出法师，可村子并不在安界之内，那就意味着他们村庄是坐落在妖魔的地盘。别说是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村子了，即便是一座小城，如果不安分地待在安界里，那也必定被妖魔吞并啊。 那是因为我们村落有神的庇佑。 唐月笑了笑，眼睛就像是好看的月牙一样。神的庇佑吗？莫凡满是疑惑。 是啊， 我们也从来都不用担心会有妖魔入侵。因为有神在的话，是不可能有妖魔鬼怪在方圆十公里地出没的。 唐月说道，神还有这样的本领？我以为神一直都是用来做心灵安慰的。 我们供奉的神可不一样。 那你们供奉的神是什么？哪天我也去参拜参拜，让他也庇佑庇佑我和我家。莫凡调侃了一句。 你已经参拜过了呀。 唐月看着莫凡，媚眼开始眨了起来。莫凡一阵莫名其妙，自己什么时候参拜过他们的神了呢？但不知为什么，莫凡脑海当中突然间涌现出那头摩天之蛇的面孔，回想起他那双睥睨之眼，要非用一种形容的话，这家伙就像是一尊神一样立在那里。莫凡整个人不由得一颤，难以置信地看着旁边笑颜娇媚动人的唐月老师，却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整张脸僵硬了，更是好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来。唐月依旧笑眯眯地看着莫凡，莫凡这家伙少有的不敬魔佛，不祭鬼神，说通俗点也可以叫做没心没肺，不爱多愁善感，还以为是没什么值得他害怕的，即便害怕也能够嘴不停地在那里黑幽默的诅咒。倒是这一次，那头摩天之蛇好像彻底把莫凡给制住了，这让唐月的心中也不免升起了几分小女生的狡黠来。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85章。唐月老师，你别和我开这种玩笑啊。莫凡好半天才吐出了这句话。 我没开玩笑呀。 唐月依旧带着笑容。你们村子全是蛇人？莫凡说道。唐月翻起了大白眼，没好气地说道。 我们就是人好不好？ 是人？你们供蛇为神？莫凡感觉有些无法理解。 你到底有没有学过历史呢？ 唐月有些不满莫凡这个上课不听讲的学生。没怎么听，愿闻其详。莫凡感到自己的世界观都快被摧毁了。 历史课本上有提到过，但说的并不多，这也属于我们村子的秘密，而我们一般不泄露给外人，除非…… 唐月顿了一顿。 除非我给你们做女婿？ 莫凡插嘴道。 呸，谁要你这无风无德的小鬼了？ 唐月啐了一口。 我也没说跟你啊，你们村总会有别的女孩吧？ 莫凡贫起嘴来。 你跟我来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不去，像你们这种古怪的村子，多半就有什么活人献祭的丧心病狂的行为，我可不想知道你们的秘密，我也不去。 莫凡使劲摇着头。 电影看多了吧你？ 唐月又好气又好笑的。最后莫凡还是妥协了，因为唐月告诉了莫凡为什么这些日子以来他内心总是有一份恐惧，总是在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那天摩天之蛇的面孔，看到他朝自己吐信子。那是因为摩天之蛇选定了一个猎物，等待合适的时机就会像之前那样毫无征兆的出现，然后一口把莫凡给吞到肚子里。 蛇进食都是吃活物的哟，吞到肚子里后你不会死亡，要过些时候才会慢慢的被消化。 唐月把细节描述给莫凡听，莫凡听的那是一个毛骨悚然呢。 姐你别再描述了，我这不都跟你去了吗？ 莫凡哭丧着脸跟着唐月一直走到了西湖，到了湖边直接上了一艘小船，缓缓地飘荡在了湖面上。湖水清澈而宁静，能够看到倒映下来的白云轻柔地飘荡在小船的周围，亦或者和船影慢慢地重叠在了一起。和唐月单独坐在这小船当中，换作往常他一定会脑洞大开地开始意淫的， 开始想象着如何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孤舟上做一些丧尽天良的坏事。然而这一次他做不到了，他满脑子当中的的确确是被植入了一份恐惧，这让莫凡从始至终都感到不安。甚至莫凡在盯着自己身旁清澈湖水的时候，都隐约的感觉湖水深处有一个朦胧的盘卷的巨大躯体似的，它就在船只的正下方，船只渺小的跟一片叶子浮着，而下方的躯体却根本无法完全展露出来，是冰山一角。水深的发黑，黑暗当中一个蛇的面孔正在贴近着。顿时一股灵魂的战力让自己彻底沦陷在了惧怕的深渊当中。自己到底怎么了？莫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神不安过呀。难道说真像唐月说的那样，自己就像一只被凶物标记的猎物，接下去的日子里他随时都会来享用吗？小船一直滑到了湖心岛，湖心岛整体呈现出一个静止的标志，一个圆里面一个叉，其他地方都是水。小船刚来到了岸边，莫凡就看见有一名穿着青色衣裳的男子守在那儿。那男子见了唐月马上眼睛亮了起来，但看到莫凡眉头却皱了。 唐月，我们这里不许外人进来的。 青色衣裳男子说道。 大生他不算外人。 唐月让莫凡上了岸，自己则把小船拴在旁边。 难道说你们已经…… 叫做大生的男子一愣一愣的，如果说刚才还对莫凡带着些许外人的排斥的话，那现在就彻底变成敌意了。唐月意识到了什么，俏脸一红，娇嗔地说道： 你想到哪里去了呢？他是我学生。 学生啊，勉强算自己人。 大生一下子憨笑了起来，对莫凡所有的不友好都解除了。原来这里是被你们的人给承包了，还以为游客也可以上来呢。莫凡很意外地发现这湖心岛已经没有半个游客了。以往湖心岛的游客不会少，这是一个相当雅致也特别有调调的湖岛，岛不大，走几步就回到原地，却因为举步为水，巨洪缭绕，亭子树木，是难得一见的美景。 大生你回去吧，今天我在这里守着就好了。 唐月对青衣的大生说道。 好的。 大生也没多想，上船就离开了。莫凡看到大生毫无戒心的离开，不禁觉得这人好有趣。貌似这湖中岛没人了吧，孤男寡女在小岛上，那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还真相信男学生跟女老师的关系。浮想着浮想着，果不其然，那该死的蛇脸又出现了。去他个大姨妹呀。 今天本来就是我执勤，不过有你陪我倒也不会无聊。 唐月笑了笑，对莫凡好似没有太大的戒心。莫凡承认自己脑子当中现在都是龌龊的东西，孤岛，孤男寡女，又是露天幽深之景，还是师生禁忌，尽管现在不是了，可这份龌龊渐渐连那头大蛇的恐惧都挡不住了。唐月背着手，像一个活泼的小女孩，正在带自己的朋友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她步子缓慢却轻快，有几分温柔可亲，没有最初自己见到她时的惊艳和些许老实的盛气凌人。莫凡跟着唐月穿过了湖中池，抵达了湖中池的十字中央的亭屋里。青瓦红柱是最有代表性的江南之风。亭屋里边陈列着一些古物，莫凡跟着唐月走到里面，发现不单单是桌子上有古物，就连壁上都雕刻着一幅一幅传承着古老传说的壁画，壁画上面有人，还有看上去模棱两可的妖图，有村落，有水，也有一些形象怪异的生物围绕在周围，保持着一个逃散状。换作平常，莫凡是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的，换作平常即便他关注了，也根本不会明白这壁画上要阐述的是什么。可一联想到唐月说过他们村落的事情，莫凡感觉自己有几分看懂了。村子被模棱两可的妖图给包着，而不仔细看这个包着村庄东西头尾的话，还以为是村庄的泥墙，事实上那就是一条蛇。 蛇盘成环，村在环内，周围有很多的妖物，他们在逃散，预示着他们惧怕这个村庄。事实上，这些妖魔们惧怕的并非是村庄，而是围着村庄的那条蛇。整幅古老之图成简笔画，没有听过有关的故事，根本就不会把那一圈东西想象成是一条巨大的能够把村落包在里面的蛇。 你说的是真的吗？ 莫凡看着这明显有一些岁月的壁画，然后又看着唐月。唐月认真的点点头，表示自己没开玩笑。 这蛇真的是在保护你们吗？ 莫凡也同样认真的说道。 嗯，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神。这个湖心岛其实也寓意着这个古老世纪。 唐月说道。莫凡愣了愣，回想起整个湖心岛呈现的环状。 环状， 原来这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岁月的西湖湖心岛早有预示了，只是谁能想到它隐藏着这么一个惊人的秘密呢？很不巧的是，自己的唐月老师竟然就是秘密的守护者。 所以它出现了，却没有破坏任何一栋建筑，甚至没有出现任何伤亡。 莫凡说道。报道已经出了，摩天之蛇出现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践踏任何建筑物，更没有杀死过一个人。事实上，像他这样体型的生物，除非是刻意的伫立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否则怎么着都会压塌蝼蚁一般的人类的。唐月点了点头。 政府知道你们的存在，也知道那是你们的神，所以才掩盖了真相？ 莫凡继续问道。唐月继续点点头。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